方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思不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6 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Gigi 林俊杰和金莎，是他们合作的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最近啊，刚刚入夏，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夏天的热情，所以在夏天呢，我们还是很欢迎有风来的，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好的空气质量，同时呢，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凉爽。所以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让我们共同来听那些和夏天有关的经典好歌。马上一首梁静茹的《宁夏》送给您。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一首梁静茹的《宁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年轻歌手许飞。许飞2006年参加超级女声长沙赛区的比赛，荣获了唱区第三名，全国的第六名。同年，也就是2006年的9月，他又发行了首支个人单曲《那年夏天》，也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如果说刚才的那首《宁夏》唱出的夏天是宁静的，而许飞的《那年夏天》也是静静的、淡淡的。 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人流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原来的我怀念从前，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收藏了简单的笑脸。翅膀，美丽天使不见了。曾经以为世界很美，没人流眼泪，吹熄蜡烛许的心愿全都会实现。原来的我怀念从前，是因为太留恋懵懂的岁月中，相信时间倒退，记忆的最美，合起双手，闭上双眼，再许下心愿，在某一天回到从前，让他们都出现，让他们没改变，让时钟停在那年的夏天。始终停在那年的夏天。 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要告诉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月。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让我们配合着刚刚到来的夏季来听上几首有关夏天的经典好歌。现在呢刚刚立夏不久，可以说是初夏，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呢，会把我们带到盛夏，来听莫文蔚带来的一首《盛夏的果实》。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 演员周迅，同时呢也可以说是歌手周迅，在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就叫做《夏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看海》，是一首非常清凉的歌曲。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电视剧《海滩》的一首插曲，一起来听。 整天的时间， 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温岚，叫做《夏天的风》，是音乐人周杰伦为温岚创作的，也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作，一起来听。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耶耶耶耶，体温攀升的无法再忍受。

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台湾著名的男歌手迪克牛仔，是由他在1999年发行的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国语歌曲《三万英尺》。这首歌呢，可以看作是迪克牛仔在国语歌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歌曲。整首歌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是很新颖的，讲述了一个失恋者坐在飞机上远离爱人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压抑和痛苦。这绝对是一首男人的歌。他用简单的吉他作为伴奏，速度呢和我们一般的语速相近，而歌者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歌喉轻声的演唱，那个声音啊就像是在倾吐痛苦的内心的一种独白，非常能够打动人。尤其是这句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这以为二字的辗转呢，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他伤痕累累的内心。 速度将我推向椅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

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耳边听到的是周华健的1995年推出的一张非常成功的专辑《爱相随》的同名主打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首歌都是被大家很喜欢的，传唱度也很高，比如说《天下有情人》《女儿歌》《若不是因为你》等等，包括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爱相随》都是非常朗朗上口，非常耐听的。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前世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愿你静。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则何惜。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泪， 一首周华健带来的《爱相随》之后呢，我们会听到李宗盛为陈淑桦创作的那首《问》，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淑桦在演唱会上演唱的一个版本。 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理》，我是贾月。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会听到林依轮的一首成名曲《爱情鸟》。这首歌呢，收录在1993年林依轮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1995年的6月，这首歌呢获得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选的十大金曲，获得上海电台、上海电视台举办的中国原创音乐榜年度十大金曲。而且歌手林依轮呢也凭借着这首歌在这次的比赛上获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奖项，可见这首歌所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令人肯定的。而且我想大多数的朋友也都会唱这首歌吧。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爱情鸟》送给大家，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请您继续关注 FM 九八六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他，但却听得到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 回来到 笑。 北京时间19:00。